Don't keep on rolling. 音乐博客 Music Box。 我哋講到特命一派咧，就必定要提阿黃耀明本身個性傾向啦，係嘛？咁呢個亦都相當之著名啦。咁佢嘅歌入邊係咪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咧？ 哦，當然有啦。 嚇， 你大家都以即係當其時，我可以咁講啊。佢嘅歌裏邊係吸引，係大家有啲人知道㗎啦。即係大家嗰個年代，只不過唔。咩叫做避而不宣咁解嘅啫？ 係避而不宣，咪大家冇相安無事咯。你特登講又好大。 唔係咩？呢個同接受程度係好有關嘅。當其時社會風氣啊，咁但係到後期又我又覺得已經唔係一個普係咪叫普及咧？即係大家知道咗啦，認識了解咗啦，咁就呢個問題就變咗唔係問題啦。我覺得呢個嘢 我聽歌一次，我又覺得唔係問題嘅嚇。即係問題就係你講定唔講？ 但係你需要知道好多人唔係嗰種感覺噶嘛。即係唔係用嗰、那個衰啲講句好多道德乜乜噶嘛？你要 道德懶 啊！即係嗰個情況要顧及嘅，尤其是當其時嘅社會。咁我一向都其實我好早就知嘅呢啲嘢， 我都係好做節，我都好做節。 我又覺得唔係問題嘅，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嗱，你呢個機會我又自己表達下，我覺得呢個唔係影響一個人嘅人生。因為其實好，始終都係一個自己嘅嘢。 好，我終於揾到你 Amazon Linkin Palmer 呢個風圖啦。咁我當時就係相當之中意呢個唱片風圖嘅。咁我講翻呢個即係同性戀嘅問題啦。咁喺英國啊，佢哋都好多時咧就去講呢、這個，但係通常都係以一種即係受壓迫者啊，或者係咩？咁啊，黃耀明本身係咪有呢種咁嘅問題？即係話佢同性戀本身佢對於佢嚟講係一種即係。困擾 呢 曾經是一種困擾。 第一我不可以代表他講，我只可以用時代背景去講，去思考的就是這個問題。永遠以我的腦記得呢，我們將時間褪回前一點，如果是1978年的時候，是沒有人敢提這些東西的。 當然 了，在個圈裡面，我講的 問題就是唱片公司都不讓你提， 你直至到去到哪個時候，有講一點提，我說最經典的時候是誰呢？就是有一套電視劇，任達華和樂應棍去做那個角色。 樂應棍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，有一套戲是講這個角色，在1978年的新興近似 是幾震撼的那時候，那時候那個尺度呢是提得出這個問題呢，其實已經是一個我覺得寫編劇嗰個人都已經佈緊局㗎啦喺度，咁但係當其時嘅人都唔會太著意，報章亦都唔會講太多，輕輕帶過就算。直到我覺得去到邊個時候會開始多咧，係去到1983、84年有 Wham 啊呢啲出現啊，呢啲樂隊英倫風走嚟嗰陣時候。就開始多，同埋 Queen 啊呢啲啊開始多啦，因為你佢冇提，佢當然自己本身冇提，但係佢哋當其時有啲花邊雜誌會同 佢有即係 Queen 有一隻 MTV 好挑引性噶嘛，就係阿 Freddie Mercury 扮女人啊嘛，係 成對人扮女人嘅嚇，即係嗰個時代空間開始，其實佢哋做緊咩？我覺得當其時係個佢哋做緊一個宣揚緊呢啲事去討論。佢一個反差嚟嘅，呢個係佢俾到人睇，直接俾你去探討呢個問題。咁我覺得後期開始佢哋都可以見到外國西方社會可以探討，慢慢佢哋就開始探討啦。 即係香港係慢少少嘅， 慢嘅，大概我覺得慢四五年到啦。 係啊，慢四五年到。咁但係去到即係大家睇到啦，春光乍泄啊，張國榮同埋阿梁朝偉咁，已經話大家覺得即係完全冇問題，而且好型添啦。係 因為某種。狀態又好得意嘅，係市場，佢哋計算到原來有一個咁龐大嘅市場， 十分一 嚇，咁冇理由唔做啊，咁樣咯， 係啊，嗱，除咗黃耀明之外，當然我哋要講下劉以達啦， 係， 咁劉以達嗰個背景我就唔係太熟，咁但係佢係咪即係一路都係電子音樂出身嘅？ 佢除咗玩電子音樂，有夾過 band 噶嘛？ 嗯。 而個我記得佢裏邊亦都曾經同太極啊或者 Beyond 佢哋玩過嘅，即係總之玩 band 仔出身就會大家會亂撈埋一堆玩噶啦，係有呢個階段嘅。咁佢近期自己就去喺電子音樂裏邊去發展咯。嚇，呢個就佢自己揾條路出嚟啦。 咁但係香港係咪似乎電子音樂嗰個傳統比較弱少少，比較少，即係唔係咁多嘅咧？ 初期當然係啦。 啊 就算我唔係，當我你諗下，我十幾歲嗰陣時候，邊會係呢行咧？但係你會想， 但係個問題係咪話涉及個器材本身問題咧？ 器材 嗱，吉他好簡單啫，吉他你攞住木吉他就即係可以咩啦？咁你一路進步上去玩電吉他啦。但係即係 synthesizer 係咪一定要即係會有好？你跟住要買好多嘢，要搞好多嘢先，你先至即係成型咧。 嗰個年代會係八十年代嘅初期會係。如果你再褪前啲咧，係一件非常艱難 的。係啊，靠七十年代末期哇，特玩電子音樂。 因為有個問題嘅analog 同埋 digital 呢樣嘢，大家喺度衝突咧。我曾經見過一啲前輩佢哋討論過嘅問題。當其時我記得我係去通你琴行，喺佢哋開始賣呢啲器材，咁我聽佢哋喺度 discussion， 我就會知道。好多好多嗰陣時未搞掂到嘅技術上嘅問題，就係 analog 同埋數碼化裏面中間去 轉嗰種撞好就係啫，撞唔好嘅時候咧，就要諗好多橋去解決嗰個問題，係當其時好頭痛，中頸位嚟嘅嗰陣時。同埋當其時嘅數碼化唔係，因為即等於1010啫嘛，嗰個數據即啊，我記得80年代初係用緊8bit、16bit 咁樣一路上去嘅，咁嗰陣時咧。成日你要變一個 double 出嚟，其實講緊容量，佢嗰個數據分析點可以點樣去拆細啊？但係嗰陣時唔能夠咁立體啊啲嘢，變咗咪壓縮咗去變平面啲咯啲，即係出嚟你錄嘅嘢出嚟，咁變咗佢哋喺 analog 轉入去裏邊有好多複雜問題，聽落去啲嘢咧你會聽到。如果大家去聽翻個早期一啲嘅碟，你會聽到佢裏邊一啲音響咧係唔關個錄音師事，而係嗰度中間裏邊發生一。嗰、那個技術上的問題不能夠配合到，但是迫於無奈都要做出嚟。會聽到啲人係硬係覺得慘緊啲咁嘅平啊，實咗啊，唔得生動啊咁嘅。嗰陣時會有啲咁嘅嘢嘅。 咁但係你如果譬如話從呢、這個創作嚟講咧，電子音樂嘅創作同你譬如話用一個 acoustic 有啲咩分別咧？ 我兩樣嘢嚟㗎。你而家我唔講以前啦，你睇下而家啲人做電子音樂咧、已經唔係依賴喺一個琴鍵上面，佢用好多唔同嘅器材，譬如一個類似一個 pad 咁樣，啪啪啪啪啪啪打喺個喺個 display 度，喺個 pad 嗰度打啲嘢，已經製造咗一啲聲效出嚟。係調翻轉咧，係好睇嗰個揸住嗰份器材呢個人，佢個腦裏邊根據呢啲。基本的構造的音效，佢點樣去砌一個佢心目中的嘢出嚟？ 嗱，講起電子音樂咧，我必須要提啦，就即係其實當年我特登係買一隻 cassette 就係《從冇手鼠》啊，我唔知你有冇聽啊？咁咧就嗱，第一睇到啦，就當年插線插成咁， 係啊係啊，好誇張噶，所以頭先我同你講嘅就係呢啲問題咯。佢搞一樣嘢要個電阻啊、電流一路變好多電壓，佢要諗好多嘢啊。佢點樣去配合翻電阻嘅問題？點樣去將啲 noise 冇咗啊？咁呢啲咁嘅嘢，佢好頭痕嘅嗰陣時做呢啲嘢係。 咁我上個禮拜咧就即係當然啦，我哋冇時間啦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呢、這個Prafet 嘅其中一個隊員啦成員咧就逝曬Florence Schneider 咁咧就阿 David Bowie 寫嗰只歌叫 V to Schneider， 其實就向佢致敬嘅。咁咧就電子音樂，如果你以你創作嚟講，去到依家咧，係咪相當之簡單嘅？因為我見而家開始 唔係你講喺個操控嘅過程係會比 而家係一部 iPad 得噶嘛？嗱，你有冇見過阿郎朗彈部 iPad 咧？ 係我明白你講緊乜嘢？只不過係操控輸入嗰個簡單，但係裏邊做創作嗰嚿嘢其實唔簡單，依然都係好複雜。因為你變咗一件嘢要普及隨手可得啊嘛，個個都可以做，但係你會諗到一個問題出嚟嘅，佢做緊嗰個嘢你都會諗到，咁即係話我撳緊呢啲嘢嘅時候，其他人都做緊相像嘅嘢啫，咁佢就會諗我點樣可以做一啲唔相像嘅嘢？ 係啦，點樣喺即係其實老實講咧，而家譬如話你一個冇受過音樂訓練，你揾一部電腦，你去唱就得，你作歌得啦，唱你唱唔到咁咪揾 auto cue 咯，係嘛，即係執到你點為止啦。咁但係。你去到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大家就變咗冇乜特色噶啦。咁喺咁嘅條件之下咧，大家點保持一種？咦，仲有一種即係創作喺度咧，一個相當之大嘅問題。 所以要鬥快咯，你會好多都會去不斷去睇外邊最新嘅嘢咯。然後跟住即係咁樣啫，我睇咗十件好新唔同嘅嘢出嚟，我可唔可以喺十件裏邊揾到一啲嘢去編到我啲嘢出嚟咧？就係咁咯，而家係咁嘅情況咯。但系變得好急好快咯。 係啊，嗱，咁呢個電子音樂同埋嗰個歌詞本身咧，係有一個有機結合嘅。 係， 譬如你聽 Kraftwerk， 佢唔可以唱啲無厘頭嘅，佢一定要跟翻佢嗰個音樂本身去唱翻嗰只咁嘅歌出嚟噶嘛。 係。 咁但係明一拍做唔做到呢樣嘢咧？ 我一定做到啦，絕對係做到啦。佢自己喺度喺個當其時，佢哋嗰啲製作過程，我相信佢哋已經不斷。我相信阿劉爾達喺度坐喺困喺間房裏邊，自己係做緊呢啲嘢，不斷喺度諗緊，呢啲嘢係咪咁做咧？嗰個 effect 係咪咁咧？出嚟唔啱聽喎，再執佢先，係咁咯。 咁嗱，去到即係中後期咧，其實大明一派就即係各自發展啦。 咁誒各自發展啦，其實阿黃耀明都出咗好多好正嘅歌噶，譬如話係呢個咩啊？ 更加強烈，佢個人嘅風格更加 強烈係嘛嚇？ 係佢嘅風格啦。 同埋開始少咗電子音樂歌個咩喎？ 係啊， 係嘛？ 因為佢當其時已經有開始同人山人海嗰邊做， 嗯、 因為當你裏邊嘅人唔係單一嘅時候，而係一班人係嗰啲樂手嚟嘅。 嗯 咁有雖然有啲電子，但係有啲都係彈嘅樂師。咁裏邊嘅火花就另一樣嘢嚟嘅。 係啊， 成個系統唔同咗啦嘛。 唔同咗嚇。咁、我作得最經典就係呢個《春光乍泄》啦，無論只歌同埋嗰個 MTV 本身都係經典嚟嘅嚇嚇。咁呢個亦都係肯定係香港 Canton Pop 一定有咩噶啦。咁至於劉以達就似乎係咪會比較遜色咗咧？ 你始終一個人去，佢有幾年我有留意嘅，佢有幾年初段都有嘗試過自己去做一啲嘢出嚟，但係始終佢走嗰個風格，當其時嘅人未必受到。 嗯。 變咗係縮細咗啦，佢冇咗一啲嘢可以，即係冇咗個 vocal 去幫佢。 係係。咁佢揾過嘅，佢揾過 嘅，有嘅，但係做嗰個效果唔係嗰個理想 啊。嚇，唔係出到嗰樣嘢嚇。咁有陣時呢啲好難嘅，因為咧可遇不可求啦。譬如話你大家撞埋有 chemistry， 嗯， 咁呢個 chemistry 經唔經得起時間考驗咧，呢個係好大問題啦。 係， 但係你嘗試再揾第二個嘅時候，你未必出得翻同樣嘅化學，即係一種咁嘅即係特殊嘅效果出嚟。 呢啲咪可遇不可求咯，就係、 是。係啊，嚇咁而家達明一派去到依家咧。長頭髮就見到啦，咁、我諗黃耀明都唔想再留長頭髮啦 ，OK， 咁所以係另外一種風格嚟噶啦。但係咧，嗰種尖鋭性仍然保持喺度啊，即係特別係譬如話去到呢一兩幾年啦嚇，因為有即係喺2014年嗰時候，我唔知點解喺金鐘我訪問過佢、其實佢就走得相當前嘅。咁點樣？因為我當期問過呢個問題嘅，就係話。如果去到咁前嘅話，你會唔會將你嗰個歌，即係呢種感受擺喺歌裏咧？咁佢講得好清楚嘅，即係歌還歌，佢呢種即係咁嘅社會運動嘅社會運動啦。咁、但係正如頭先阿譯仔講嘅，就係話佢嘅風格，佢唔係咁中意好直接去講嗰件事。 係 嚇， 係 嚇， 我覺得一件好事啊！佢亦都好配合佢性格。 嗯。 我可以企出嚟，但係。嗰陣時候我唔係一個歌手，我係一個代，我係一個人。 嗯、 但係我做歌嘅時候，我就做翻一個歌者要做嘅嘢。 嗯、 我就想帶領一啲嘢俾人睇、我相信係一個咁嘅方法去處理佢嘅音樂事業。 嗯，咁達明一派，我諗最即係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其實佢哋創作相當嚴謹啦。就即係用一個好老土嘅話，就係啲歌有 message 嚇， 係 啲歌有信息嘅，但係你係要跌曲嘅， 係 譬如南方冇聽，南方冇聽係咩嚟咧？就香港嗰段。咁所以你要聽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要俾啲心思落去聽只歌，後邊就唔係聽就算。咁呢個係。即係香港樂隊之中係比較少係咁樣嘅， 係佢雨傘之前佢哋好多嘅音樂會，其實我覺得佢都係拍手掌嘅。 嗯， 佢哋做嗰個音樂會裏邊係講緊，只不過唔係碟咁解啫嘛。 嗯， 我喺個音樂會裏邊將一個 message 話翻俾你睇、 嗯， 其實有少少咪係用翻 Pink Floyd 嗰種做法。 有嗰次我去聽嗰陣時係阿佢揾阿黃之峰上去唱呢、這個《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》嘛， 嗌 成班嘛。咁當然你呢個就你要對 Pink Floyd 啊或者嗰隻歌本身有一定嘅認識，你先知道做咩啦。你又唔可以求其一聽完算啊嘛， 係、 咁但係大明派佢好嘅，即係。即係犀利嘅地方就係話佢能夠將呢一種咁嘅，即係香港少有嘅地方，佢能夠結合埋嗰個商業元素。 嗯， 大明一派歌係易聽嘅。 嗯， 嚇唔係一啲即係好深嘅嘢嚟嘅。 嗯， 佢有 message 之餘，佢亦都有相應嘅一種商業嘅水平、商業性喺度。 但係你講到呢度，我想講一個問題嘅就係，譬如達明一派呢一類風格嘅，唔係講佢個形象。而是講緊佢嗰種表達方法咧、真係，我覺得新一代好難揾到出嚟。 我都覺得奇怪嘅，點解咁難咧？即係呢個涉及到係咪阿黃耀明同埋阿劉以達本身嗰個特殊嘅風格咧？ 這個係其實佢個人修養好有關係嘅。 這 個係直接影響咗嗰隊樂隊或者嗰隊組合點樣去做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那個 album 裏面的意思，或者歌曲裏面的意思，即是話我有啲worry， 就係呢一個世代有冇人咁有咁嘅魄力，佢係敢去做呢啲嘢，意思係，我暫時如果係喺呢個角度，我覺得好似未見到。 我唔知，咁你喺中國你見唔到同一個 band 嘅，你太行運全中國啊，即係十世億啦，你揾唔到譚詠麟派出嚟嘅。 唔係，嗰啲冇噶啦，絕對冇噶啦，你唔使諗，因為上邊係興搖滾嘅，啊，係絕大部分係落雨落。 喂，佢上面唔玩電子音樂嘅咩？ 唔係唔玩，只不過唔係佢哋嘅主流，哦、而係亦都係。 喂，打十四億人、哦，就算你唔係主流，起碼都整翻幾隊出嚟啦。 我唔係咁易做啊，因為。呢、这個就係牽涉及頭先講嗰樣嘢，你能唔能夠表達啲嘢咧？得啊嘛，你唔可以表達，咁你就做嘅音樂出嚟就變咗喺個電子音樂裏邊，我覺得嗰個意思就失去咗啦，已經。 哦 ，OK， 明白明白。 佢最多咪做啲灰鞋電子音樂咯，冇噶啦，呢啲嘢係去到嗰度咯，有個框架噶嘛。我其實唔中意呢個字，你哋好多嗰啲框住你，你唔可以跳出嗰個位嘅。咁我冇創意咯。 OK， 明白。咁啊，對於我嚟講咧，達明一派以外咧，仲有呢個達成一撇啊，就係羅羅一彭同埋啊。 啊，呢個好開心。 呢個係經典。 呢個係我好開心嘅回憶嚟。係啊，當其時我覺得係非常之好。 我除咗聽中意聽石頭機之外，我仲聽中意聽手頭機。 你知唔知嗰、那個呢、這個題外話嗰、那個編劇後期係做沈四公嘅編劇嚟㗎？ 我唔知呢個真係 好犀利㗎，係咪？ 咁你揾次講講呢個事先得喎，真係。 唔係幾圖都知㗎嘛？呢啲 幾圖我話俾我聽啊！ 好勁嘅，我都係聽一次節目跟住啊，原來你嚟㗎，唔怪得知啦。 OK， 好啦，咁啊，達明一派咧就仍然而家繼續唱嘅， 係 咁係一支長壽嘅樂隊啦，啊。 不過今年應該就冇辦法㗎啦，音樂嗰啲人已經冇辦法可以出現嘅。但我唔知道會唔會有碟。 唔係佢唔可以做好似阿 Sam 同埋阿郭富城咁啊？可以 這個好提議喎！如果你哋聽到諗諗啊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唔錯，我相信會好多人去睇。真㗎？ 會啊，會 真㗎，嚇，唔係講少㗎。係。 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就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 拜拜。